導致，必須採取強而有力的報復性措施。另一方面，金宇正在講話中提及金正恩曾經發高燒，外界因此猜測金正恩可能曾經感染新冠病毒。同一部回應說沒有可以提供的官方訊息。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大嶼山和西貢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在下午4時，位於西北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東京至西南偏南大約80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移向日本本州一帶。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時，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82点，升471点，总成交金额82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74点，升2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1.75，升3.8；腾讯控股303.6，升8蚊；美团176.4，升6.8。盈富基金20.58，升4.4；京东集团221.2，升2.8；友邦保险76.9，升1.5；恒生中国企业69.78，升1.96；信宇光学科技121.5，升10.2；创科实业96.45，升9.45；中国平安45蚊，升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9.596，瑞士法郎8.346，澳元5.572，加元6.148，新西兰元5.04，欧元8.1051。每百日元对港元5.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82。港金报167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6.85美元，卖出17,837.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重复一次啦，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至于较早时啦，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九龙湾体育馆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分别排到去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同埋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龙尾啦，就过咗圣约瑟英文中学。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交通回复正常。至于较早时啦，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而家洪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有少少车龙。至于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另外，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系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丰花园一段系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嘅6:5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5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苏动音乐苏动 XT Spaceship。

常从我苦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垂钓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人间。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啊，8月11日星期四，骚动音乐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今日下昼六点正嘅。咁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咧，今日我哋嘉宾将会有 XT 嘅，介绍佢嘅新歌《Spaceship》啦，亦都即系回望少少咯。佢由第一首派台嘅《Flower Town》到而家都两年啦，已经眨下眼咁啊，出咗好多作品啦， 好忙啊，佢又 多咗其他 project， 咁都会透露下有啲咩做紧啊，诸如此类。咁啱啱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就会有 XT 出现啦。 系咁啊，点先？你听闻我啱啱咧喺咪后咧，即系同波成倾下偈咧，即系我发现原来我对你个人咧越嚟越唔了解啊！原来你有好多嘅履历咧，你一路都冇分享过，啱啱先知道 啊！ 即系作为朋友，我觉得自己有啲自惭形秽。原来你都好多 title， 你唔留意我啊？ 估唔到你都系喺即系 DJ 界好有名啦，喺呢个打碟界好有名啦， 估唔到啊？ 估唔到啊？ 打字界， 你都有一個名銜。 唔係因為點解講起？因為頭先碌碌下網上面見到就話有論壇有啲朋友喺度討論緊，應該係啲即係翻工一族啦，即係分享緊我喺 office 裏面啲生態。其中一樣就話你用咩輸入法咧，就反映緊你係咩年代嘅人咁樣。咁咧咁巧，我見到嘅時候，我即刻同阿賓臣講，因為我前日的確有同朋友又係講起打字呢個問題。咁嗰次類似都係講緊即係唔同嘅輸入法邊樣快啲咁啦。因為我嗰次同我傾偈嘅 friend， 大家都打倉頡啦。咁就咁冇倉頡，我哋嘅感覺就係、是、第一世界通行，因為你基本上電腦一定會有，唔似你九方你要裝啊咁啦。第二就係佢係最通用同埋最快咯，我哋會覺得。 我覺得我唔可以同意你呢句說話。嗱，係嘅，的而且確以方便或者通行嚟計咧，的而且確倉頡係比較方便，因為你不論電腦也好，你手機也好，基本上每一個嘅 system 佢預設咧都會有倉頡或者速成喺度啦。 係啊， 但係我覺得快唔快真係因人而異。我見過有人打倉頡或者打速成。是慢过我的。 你是用什么？ 我是用九方。我觉得这件事是纯粹跟我熟练的。 我们可不可以 battle？ 有关系。 我们找一次。 搞个比赛咯。 不用好简单，我们 battle 的最简单。 打个天气报告。 是啦，找一次我们拍低条片然后 battle。 哦。 是啦，然后找公证人，我们的监制卡文，然后看看谁快点。 你永远没得跟我的九方斗九方。 其实我没体验过九方真的快是怎样的。因为我身边少人用九方。 我想讲呢，我成日在 office， 即是你知道我都半文职的啦，咁然后我都经常要打字啊，打一些的文件咁样呢，跟住我隔离位嗰啲同事就话。你唔好再打啦，你拆咗个 keyboard 啦就嚟，即系你明明嗰个速度系几咁快，即系基本上好似系嗰个天生咧，已经再入咗嗰个打法喺个脑入边，我就自己谂都唔使谂就识得打。 你燃起咗我个斗心，我突然之间喺度即刻 好想赢我， 好想赢啊，好想为倉頡嘅朋友争口气。 同埋咧，因为咁样嘅，我自己虽然我倉頡唔叻啦，或者速成唔叻啦，但系我觉得其中一个分别就系咧。九方佢有一个好人性化嘅位置，系在于佢会佢会随住你打字嘅习惯咧，佢会学习啲摆位嘅，即系例如一啲你常用嘅字咧，你打得多嘅字咧，佢会慢慢将嗰、那个位置摆前咗啊，即系佢会知你熟习边啲字你打得多，佢就会将啲摆位越摆越前，咁你就越嚟越方便揿到佢出嚟。咁但系即系唔会噶嘛，即系例如速成或者九方咁样，佢系唔会有呢样嘢。同埋你每一部机咧，佢有时嗰啲排序都唔同噶嘛。 哦，嗱，所以我就要计埋就系一个即系叫通用性咯。 嗯， 即系。通用性就是大家都攞一部全新嘅电脑，你装咗个九方之后，冇你头先嗰个前设嘅话打，即系你嗰个系 纯粹， 因为你就混咗喺你自己嗰部机度嘛。 系系 同埋九方电话有冇九方？ 电话嗰种叫笔画咯，但系其实就好近， 好近 个 concept 好近嘅，所以你用电话嗰个笔画打开，基本上个概念上同九方都好似噶啦，都会适用噶啦。 我呢啲攞住倉頡，我要去到用唔同嘅机都打到。 吓， 每一部机你有倉頡，大家因为真系一个好基本啊。咁所以我呢啲系嗰啲叫乜打字界 O.G. 但系因为咧其实都系嘅，以通用性嚟讲，我都觉得有个缺点就系咧，例如我有时喺电视而家都会睇一啲串流平台咧，咁你有时要 search 啲片嘅名咧，咁你要打中文咧，我系需要用到去拼音嘅，就冇办法呢、這个我都要认一认输喺呢个位，我 系 用唔到九方， 因为同啲 friend 讨论紧咧个 point 系讨论到一个咩范畴，就系讲紧。话而家嘅输入法会多都系用语音输入啦，你电话可以啊嘛。 系， 咁我就提出一个问题，咁如果喺电脑嘅话，语音输入仲系咪咁方便？即系你喺 office 你处理文书打嘢咁样，系咪都可以？ 呢一个真系要分享一个故仔俾你听啊！即系事关我以前都系做一啲文字嘅媒介啦，即系文字媒体咁样啦。咁但系我当时都系喺电脑度系用即系九方去打字，我有啲同事先犀利，佢唔用。九方佢亦唔用速成，佢唔用倉頡，佢亦都唔用筆畫，佢所有嘢都係用語音輸入嘅。 係， 即係例如學你話齋，你平時出街用電話，咁就話用語音輸入方便啦，係嘛？ 係啊，咁你電腦點啊？ 點算咧？ 唔用電腦， 佢就用個電話錄咗，然後用個 用个软件 send 翻去俾自己咯。 咁复杂？ 系啊。 啲标点符号就就咁揿啦，系嘛？ 好似要讲噶，好似我听人哋用语音，嗱我自己唔识用语音输入嘅， 好似噏埋出嚟嘅。 系啦，喺我听佢人哋会讲埋逗号、句号、冒号、感叹号嘅。 咁但系如果错咗咧， 成日错咯，所以佢哋咪成日都错噶。 我就谂下，如果你净系识得语音输入，咁如果嗰个字错，你知有时佢哋唔叻噶啦，可能个发音或者你而家有懒音， 会打咗啲同音字落去，或者可能系一啲好相近嘅，或者有时你讲嘢都唔系好准，有啲人唔系讲嘢好准噶嘛。 我就谂下，咁如果要改你唔识打咁点算咧？咁 成日都错字咯，咪会话俾佢听咯。喂，你又错咗咯，咁样咯。 所以其实系，我觉得嗰个输入法咧，好似以前打机咧，佢有一个六角形或者五角形啊，其中一个咧就系通。通用度一个是速度，是一个是准确度，咁你要画嗰、那个，你先至知道，即系每一个输入法嗰个强弱，即可能有机会你语音输入真系可以快过打嘅，因为你噏一个一个字嘅时间， 佢就已经即刻成行出咗嚟啦嘛。 系啊，咁但系问题系你 要，但系你要 proof read 嗰下， 系啦，你就要翻翻转头嘅话，咁你嘅准确度低咯。 系啊，呢、啊這个系佢嘅缺点咯。 系啊，所以我系 我唔赞成喺 office 尤其做公务嘅时候系用呢个语音输入嘅，我觉得系真系嗰个准程度系争好多嘅。咁但系又咁讲，即系我哋亦都唔能够自满，即系我哋作为可能系、 啊、 即系叫做传统输入法嘅用家，啊、我哋不能够。太自滿，因為有時我哋都會打咗一啲異字落去，即係我哋有時啲筆畫啊， 哦、 或者咩打錯咗嘅時候，都會打咗啲同音嘅字落去咁樣嘅。 因為我覺得唔知一啲好似覺得自己好勁咁啊，因為以前我都係打速成啊，跟住後屘我覺得速成唔夠勁啊，我覺得最勁應該用倉頡，因為好難啊。但我嗰時點樣學識係因為玩 online game 啊， 係 玩 online game 咧， 要識女仔啊。 嗱嗰隻遊戲咧係要好多交易噶，嗰時都未識得上網識女仔，淨係識得上網交易道具喺個遊戲裏邊啊。咁跟住你就要打字啊，咁打英文就搞唔掂，跟住初頭咧都就因為咁樣學打速成， 跟 住覺得速成因為呢個真係天意嚟， 好方便。 速成佢咪會彈啲視窗出嚟俾你揀嘅，嗰、個遊戲裏面彈視窗嘅像素低啲同埋唔準確，你係睇唔到佢彈出嚟俾你有得揀啲咩字，咁咪跌埋心水，唉。都搞唔掂，又要打中文，不如索性就打倉頡啦，就买咗本倉頡书就学。 系， 首先早期就要记究竟每一个英文字母拆字点拆，咁佢有啲拆字嘅逻辑嘅。然后大初期唔熟咧，咁就佢后面有一个字典嘅倉頡字典，你查嗰个字按笔画咧，你就可以知道嗰个字嘅倉頡码点打。咁然后就久而久之，你就知道哦，原来嗰啲字佢系咁样样拆嘅。咁就越嚟越熟落啦。 我其實都覺得係嘅，即係咧同人哋講話你要學一個語言，其實我覺得個同學語言嘅有啲接近，就係你最大嘅動力咧，你特登刻意去學咧，你唔會精嘅嗰樣嘢。你要可能去識人啊，你逼住要用啊，或者學你咁講，即係打機嘅時候要同人溝通嘅時候咧，你焗住要打咧，咁你就會好快咁樣成長啦。我嗰陣時都係 用呢個方法咯， 係啊， 所以最後就成為咗校內嘅中文打字比賽冠軍啦， 系啦，所以第時即係如果有啲人問你啊，點解你打字咁叻嘅？ 可 以打機咁樣咯， 打機就叻噶啦， 教壞小朋友咁樣。咁但係即係呢個真啦，即係所有嘢都係噶啦，熟能生巧。 所以我嘅童年咧，學校嘅時候，我最自豪咧就係學識咗打字， 好可悲啊！你嘅人生，即係因為打字叻而自豪。 係啊，冇乜其他技能噶啦，我得呢樣勁嘅啫。 一下子两年时间都空白地流过，问我有几耐，几耐不敢约人踢波。讨厌翻学的牵挂上堂，当暗恋的同学已分别，忙于网上功课。空了书场，空了的训练场，空了方向，任我想想我活过，不过没印象。 不易的失去礼堂，当四方拥头上大希望，希望都一样泡汤。早已凋谢的一对翅膀，恐怕飞不起，谁伴我闯荡？ 新聞之前聽過有得王明德啊嘅派台作品，今日叫做《沒有穿校服的日子》。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晝五點半由黃貝文報道新聞。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年中人口数字，香港人口临时数字是7,291,60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1,500人，跌幅1.6%。2021年中至2022年中，有超过110,000人净移出，人口下跌由自然减少同香港居民净移出组成。期内有113,200个香港居民净移出，比去年同期增加24,000人。另外有18,300个单程证人士移入。政府发言人补充，疫情同相关防疫要求影响人才流入。当隔离同社交距离措施放宽之后，问题可能会解决。政迁移涵盖香港居民以工作、读书同移民等各种目的进出香港的流动，但当中没有细分的数字。本港新增4,37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4,180宗，再多一个患者离世，是一个85岁女病人，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记录，患有高血压同甲状腺问题。他上个月曾经因为咳嗽到普通科门诊求医，当时没有很大不适。至上个月28号，因为没有胃口气喘到急症室求诊，之后恶化得很快，并进入深切治疗部留医，延至寻日不治。另外有5间安老院同1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个案，一共有10个人受感染，50几个同住院友同工作人员需要检疫。学校方面，今日有231间学校合共呈报287宗确诊个案，其中3间学校的部分班级需要暂停面授课1星期。警方继续调查男子组合 Mira 演唱会大屏幕坠下事故。据了解，西九龙总区重案组晚上将会再到红馆，预计会通宵调查。警方早前曾经到红馆检走支架、显示屏、钢索同断裂的螺丝等物品，连日来亦都邀请不同人士到警署协助调查。消息人士说，负责演唱会的舞台、美术同广告公司的高层人员今日会向警方录取口供。在意外中受重伤的舞蹈员李启贤仍然在伊丽莎白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卫生指数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拜登据报正在审慎考虑对华关税问题。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已经多次指出贸易战无赢家，美方单边加征关税不利于美国，不利于中国，不利于世界，尽早取消关税有利于美国，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汪文斌又指出，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前因后果一清二楚，是非曲直一目了然。美方是主动挑衅者和危机制造者，美方应该真正认清佩洛西窜台的恶劣性质，深刻反思由此制造的严重后果，立即纠正错误。美方不要指望中方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而应该老老实实回到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上。

人人都来拦阻，劝我别站原地，只得虔诚，不算是有演技，捱不出个转机，为何我不会停？为何我掌掴都不醒？明明我已死了，却放不了活着时的光景。为何我不会停？为何我不怕听歌声？就算导演要停，亦自行再添几笔，演自情自性。如长剧对白，我只得很爱你，重复讲千次，何其烦气，我却未肯揣摩那煞科气，未解脱灵魂们为求重生才求死，我却站在原地，高山名城早碎落了一地，何解心却不死？为何我掌掴都不醒？明明我已死了，却放不了活着时的光景。为何我不会停？为何我不怕听歌声？就算导演叫停，亦自行再添几笔，演自情自性。再追醒，突若之醒，如闻剧中的拍板声，记得苏醒。明明你早要停，为何我坚决不苏醒？明明我已死了，却放不了尚未时的温馨。有些苦比爱还尽永。 Samson呢，你只要做事认真，其实在你身旁的人一定会感受得到的。不过不代表要做人板起块口面，对不住对住不同的人，其实都应该有不同的态度。 接碰撞，身体交接。 是最懂我，我是最懂你，四目对望，连接碰撞，身体交织，穿梭心者。 一年听过两首作品，有应志月的 Cut 同埋张曼芝关于前面，两首歌两种不同的态度，但要令人卸下心防的话，有时太认真是不是好事呢？ 混和着期待来个春去，毕竟你在场就无用心去，在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追。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手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苦水快浸掉半边。 挡住后面， 走到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在追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知，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熟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没坏事已滋生，混熟后也气温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空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苦水里生活每天。好爱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专注工作把你分了吗？世俗渗入血液怎除吧？水泼一泼可以清创吗？现全部是废话。 即正如每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底下有很多不同的称呼， 寥落的夜回眸的天，总会等到新的 季节， 面对不同的场合，我们都可以用不同的态度。听我有洪家豪。污糟儿， 黎明以前伸手不见，我的眼泪落在谎言，在我耳边谁在听见，如影如现。 好耐冇见，佢系阿 Jam 邓紫棋，而佢最新派台作品咧，亦都系用佢以前爸爸为佢改嘅英文名 Gloria 命名嘅。 在爱的只想变做爱人，在爱的只想变做你手汗，在爱的只想脚下变做热带，随便失踪原始，躺在变位都夜半即刻。掌心位都暴雨马上潮汐，当呼吸为你为我酝酿奇迹，为欲望并没声势声啲声微 like the way you're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事你的事情一个不停变色，灵魂的一对诗you 生的月满令你交出证明，一生的宝宝是我接受我的，一呼吸令你是我最大奇迹，是欲望并没醒示醒别醒迷。 Like the way I'm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失去，写出一句不停显示疫情是何味何味何色，在天边地地全是人类人性，在变的只能珍惜。 Like the way I'm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失去，细胞一句不停显示，跌大的一对失忆，要等一切风 Sophie 王嘉怡最新拍台作品《自然变态》，用蜥蜴去形容人性，的而且确人是可以好多变。

成，今日呢位嘉宾真系老是常出现啊，周围都见到佢啲 project 噶噃。 究竟佢要做自己歌，又要做人哋嘅歌，咁多嘢搞，佢点样安排啲时间嘅咧？所以我哋今日决定送呢一句俾佢啊，听住咯。一日之计在于停。 吓，即系点啊？唔做啊？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系 XT 啊 ，Hi，Hello， 今日送呢一卷啊，超乎大家想象嘅，应该 系、啊、 超乎你，乎 有史以嚟首度 用佢 第一次破天荒， 用你中文名，所以头先阿斌入嚟嘅时候已经漏咗口噶啦，系咁唱你个中文名，系啊，于婷于婷咁啊， 所以咧今日我哋送呢一句俾你就系、是、一日之计在于停。 好靓啊！ 呢个意思我就觉得，咦，好似几好喎、 啊，咁样几好啊， 系 啊，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停， 几好。 停止好似 stop 咁。 唔系，我哋嗰个谂法唔系咁嘅，我哋谂法咧都真系即系食翻呢一个嘅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啦。 个意思啊， 系啦，即系讲紧一个人佢做事好有 planning， 好成功嘅话咧，咁可能即系一年。嘅时候，佢可能好早已经喺春天就已经计划好晒佢今年要做嘅嘢啦。咁啊，每一日咧，佢就可能好早起身就已经又安排好晒佢一日嘅行程啦。 你心虚 系啦。咁啊，作为一个音乐人啦，咁我又好想了解一下阿于婷， 系 我今日叫做于婷系咪啦？ 系 好亲切啊！突然之间 系啦，即系到底即系平时去做音乐嗰个嘅计划系点样去即系策划一整年嘅一啲安排，或者可能一只歌由几时开始谂起到去完成个成品，到底系点样嘅过程咧？ 而家都两年啦，已经 系啊， 由《Flower Town》到而家两年， 系咯，点算啊？ 嗰时都好似系咪差唔多年中嗰啲时候 啦？系啊，上年咯，唔系前年咯， 前年系啊， 即系七月六七月咯， 系啊，即系两年时间，其实系咪？嗰陣時開始都每一年自己都會有少少即係 review 啊 planning 咁樣 嘅。其實冇噶， 冇噶。 但係咪俾人感覺好似有啊？ 感覺好似係好有噶。 呢個人似會有啊？ 冇咯，我係咁可能係譬如個我 review 翻啦，因為我都出咗歌兩年啦，我應該每年可能出兩至三首啫。咁我咪就預住呢個數咁解啫嘛。 係。 即係你話大 picture 嘅話就係咁咯，但係其實講真，我時間管理係真係幾好嘅。 我即系咁样自信， 我中意你嘅自信。 我同意啊，系啊，我都觉得你系一个咁样嘅，即系有条理嘅感觉咯。 系啊，因为时间就太少啦。 系。 咁所以要更加珍惜时间，因为我仲有份正职噶嘛。 系咯。 系啊。 咁所以变相喺日常，如果即系再去到细 picture 啲嘅话，咁要去 plan 可能一个星期咁样，即系又有翻工时间， 有、啊、 又要音乐咁嗰啲。安排 係，我係有每日都有，即係譬如我同我老公有個 group 嘅，就係負責 XT 嘅， 係即係你同你老公都要開一個 group 去做嘢嘅， 咪就一個 conversation 咯。 OK OK， 即係貓有一個 WhatsApp group， 之後講XT 嘅嘢又係一個 XT 嘅 group， 但係個 group 都係得你哋兩個， 係啊，即係屋企家務有一個 group 嘅。 哦， 咁 XT 個 group 係哦，嗰個 group 就係我放工譬如六點啦。咁我當我 OT 六點半啦，即係當先啦。咁我翻到屋企可能七點啦，咁我就開始 plan 七點後嘅嘢咯。咁、就係、是、哦，七點至八點食飯，八點至八點半沖涼，八點半開始至十點半就做某啲 project 嘅編曲咁樣。譬如呢排我又做緊幫人做緊編曲啦。咁所以我就譬如八點半十點半咧，我要做啲乜嘢啦？即係真係 XT 其實好 focus 做。咁然後十點半咧，睇下超唔超時啦，盡量冇超時啦。如果 OK 嘅話，咁咪睇陣電視咯。 哇！仲有抽到時間可以睇電視， 好緊要啊！你覺得？ 係因為我都係呢排先會咁樣打喺個 group 打出嚟。平時我係個腦諗住啊，今晚有啲 task 五個 task 要做，咁、但係就唔會分時間。但係呢排真係太覺得一真係要分下時間，因為我好 stress out 啊，覺得唉，今晚放咗工仲要做呢樣呢樣呢樣呢樣，咁我就不如。講明即係同喺個 group 度講明，打埋出嚟就話哦，呢、這個半個鐘要做乜嘢，做咩做乜嘢，咁我好似 好似啊，其實都唔係好用好多時間啫， 嗯 嘅感覺咯，咁啊令我自己心情舒服啲咯，同埋啊咁一定做得曬嘅咁嘅感覺咯。 通常你係負責發放指令，然後老公就係負責去執行指令咁樣嘅一個形式，定係點樣嘅咧？ 我覺得係好似同自己講嘢咁，同老公好似 observe 住我，哦今晚可以十一點集合，好似上次有講咯，即係結咗婚嘅生活，即係就十一點可以集合可以睇嘢啦， 睇一粒鐘電視 咁樣。 但係將一個即係呢個音樂方面嘅工作，一個好有秩序咁樣去排咗，我每日預一嚿時間，會唔會兩年前嘅時候啱啱開始呢樣嘢會好開心、好新奇？即係我有一種感覺係，我係 part of 即係音樂啦，已經成為咗其中一個生活一部分。到而家兩年後，會唔會有時都會有啲可能壓力或者點樣覺得？即係佢變成咗一個 routine 嘅嘢啦嘛，開始 有啊，我都覺得啊，因為以前即係我覺得開始做嘅時候唔覺嘅，純粹係一路 balance 啫嘛，即係哦好嘢，翻去又做自己嘢啦。但係呢排真係接得多 job，即係唔係自己嘅嘢，即係要對人哋負責任啊嘛。咁嗰種壓力係時間上嘅壓力咯，即係譬如我啱啱做咗一位歌手嘅編曲啦，咁我好多時候都係要放工先可以聽嘅，即係譬如我個 mixing 點啊，我要放工翻到屋企先聽到，咁就變咗好似拖咗人哋時間，咁但係我又要好好地 plan， 我要講到明，譬如我同監製講話，我依個時間我復翻嚟嘅，咁我真係要做到咯，即係呢一啲位置，因為我就覺得反而係咁樣 promise 咗啲時間咧，我自己都好做啲啊，即係我唔會翻到去我好攰啊，攤下先咁樣。我唔會，搞掂，快啲搞掂，搞掂咁樣。 對你嚟講，會唔會反而係比即其實就係最初自己 picture 嗰樣嘢，就係好想做到而家呢一樣，可以盡情咁幫人幫自己去玩音樂。 其實係嘅，即原來入行呢樣嘢，我成日幾年前會諗啊，點樣入行呢，之後就無啦啦入咗行咯。 嗯， 即係嗰種無啦啦，又唔係真係無啦啦嘅，即係努力過噶嘛。咁但係原來。即係同你出面做嘢，即係我仲有份 full time， 我仲一個 office lady 啦嚇。咁即係唔係同你啊入行就係、是、啊，首先你要寫好你嘅 resume， 然後就job interview， 然後啊請你有份，即係唔係咁樣？即係因為我就突然間有人揾你合作喎，即係做下，有第二個 job 咁樣，即係就無啦啦咁，即係比起正職，我就覺得幾得意啊！呢件事，咁都係諗翻轉頭先知，咦，原來自己入咗行啦。 喺邊一個時間點，你真係 sense 到？是入咗行咯喎， 呢排咯， 呢排先係 你 咁後期啊，都 要隔咁耐， 係咯，隔咁耐嘅，點解？ 因為講真，我真係有 job 去編曲，即係之前係2020、2021頭都係自己啊嘛，自己嘢啊嘛，咁自己又唔覺得係一個 job 嚟噶嘛，咁就係由做星主題曲開始就開始。好似有 job 咁，咁之後就到今年啦，今年一年頭已經有 job 接啦，咁就幫咗 Janice 未出嘅首歌，幫咗 Janice 做編曲啦，啱啱完成咗一個 Alfred 嘅 project 又係編曲啦，咁之後諗翻就，咦，我幫緊一啲我又唔係細個聽嘅，即係 I mean， 哦，我係真係喺個 唔緊要，佢哋唔喺度，你可以話由細聽到大， 係啊，喺呢個圈子入面係做緊，我 contribute 緊喺香港嘅樂壇，我 contribute 緊，即係唔係淨係。自己咁之後就係呢排咯，真係呢排時諗翻轉頭，咦，我唔係淨係做自己嘢喎，我仲係幫緊，即係又幫到其他 artist 去，即係為呢個樂壇嘅貢獻下我嘅聲音咁樣， 即係有種接軌咗嘅感覺。係 啊，係諗轉頭先知，咦，入咗行咯。 係 嗱，但係我哋。今日講嗰樣嘢就係一日之計在於晨啊嘛，即係 suppose 即係我哋諗住就係、是、啊每個音樂人都有佢自己一個嘅節奏要去走，但係去到而家呢個時候啦，即係有好多好突如其來嘅一啲開心事發生喺你身上，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單位邀請你去合作，可能深刻會打亂咗少少你本身嘅一啲計劃嘅，會唔會話即係要去應對呢樣嘢變相好似複雜咗好多咁樣呢？ 會㗎，即係可能話打亂嗰樣嘢，就係因為始終又係有份 full time 啦。咁我真係只可以一個時間 focus 一樣嘢咯。咁真係冇乜時間。但係問題就係，如果我分心得好犀利嘅話，我又唔 enjoy 做，咁又唔係我想做嘅嘢咯。咁所以我而家都好小心地接 job 啦，同埋好小心地同人溝通咯，因為我始終有份正職。唉，就係呢啲。 有冇諗過，不如都係唔好搞正職啦？ 不如直接就出嚟投身呢个音乐工业啦，咁样 要计数系嘛？ 得啊，因为我正职都好中意 哦， 即系因为我正职都系同艺术有关嘅嘢，咁唔系做创作咯，即系真系做艺术行政啊、管理咁嗰啲，咁我又喺正职入面见到唔同嘅 artist， 同埋佢唔系一份真系坐喺 office 嘅工，我系真系做好多即系 explore 一啲唔同嘅 project， 或者自己去 initiate 一啲 project 系 for 香港嘅青少年喺艺术上嘅嘢，即系有得好多有意义嘅嘢喺我 day job 度做到，咁我就系个 day job 可以俾到能量我咯，所以我又谂紧啊，虽然时间好紧迫啦，咁但系我幻想到我冇咗份正职嘅话，我觉得都会喺我心入面少咗一部分。 哦，我开始好嬲你啦，我听到一种人生赢家咁样嘅感觉，即系好少人系可以咧，佢好 enjoy 自己嘅正职，同时间佢又有一份好 enjoy 嘅副业，呢个系几多人梦寐以求，恨都恨唔到啊，大佬！ 咁我系幸运嘅。 好嘢，好嘢！ 听完跟神咁讲，又好似系咁样。 咁我都好 protective 嘅，对于呢啲，因为我觉得太难得啦。咁既然咁难得，我更加要珍惜呢样嘢。即系譬如我虽然话我话唔够时间用啦，咁但系譬如我自己，我咪好要好保护到自己。譬如放工七点之后，我嘅 job 系一定我自己好想做或者好中意做。如果唔系嘅话，咁咪冇意义咯成件事。 但系因为头先讲，譬如 mentally 可能系正职同埋音乐都满足啦，但系 physically 有时会唔会都有影响？即系始终日头翻完工翻去，话就话与时间可以创作啫，创作有时灵感啦、体力啦，有时唔系坐埋位。我估即系唔系话四个钟就一定四个钟有嘢。我谂呢啲情况系咪都间唔中会 有啊？我觉得呢排我个背脊有啲事啊，即系嗰嚿肌肉咧好紧。 你冇预时间做运动啊？因为 系啊，即系嗰个肩胛骨嗰个位咧好紧。而家按下先， 叫只猫帮你按下咯。 唔够重啊佢， 因为长期坐喺度啦嘛，你翻屋企 好似咁样咧，缩住膊头，因为我日头又系咁样。咁我呢排会好顾自己嘅 posture 系点样咯？咁呢啲咪牺牲咯？ 唔系，同埋通常人去到某一啲嘅年纪就会开始 合呢啲噶啦。系啊，我好认真考虑，我会做针灸咯，即系后面。 会帮助一下， 系啊，趁真系未痛，即系趁啲痛症真系未有嘅时候，觉得好似，因为我都开始 alert 到好紧啊个位。 系，咁呢个 workspace 咧，即系你长期坐喺电脑面前，张凳啊、mouse 啊、mouse 键呢啲，系咪都要啲高度啊？ 我又未谂呢样嘢， 其实呢个系根本问题嚟嘅。 系咯，即系都要系时候扩充下个工作空间啊嘛。 我安台度好高咯，即系我唔会耷低咯，即系我搵啲 A4 纸搭起。咁我公司都系咁样嘅， 即 系 个 eye level 啊。 系啊。 咁都好啲，有呢個職安健啊！咁 整張嗰啲人體工學嗰啲 哦，係嗰啲凳啊， 嗰啲凳咯， 但嗰啲皮就好熱啊，有啲 哦，可能係 咪㗎？好邏輯咧， 好多計算啊！ 我以為佢話好重皮添，原來係皮做嘅問題， 皮做咪有啲可能唔皮做。Anyway， 咁但係啱啱講亦都有一啲嘅合作，即係幫你去做編曲。頭先提到 Janice、Eric 嗰啲，其實當初譬如佢哋可能即係接觸你、contact 你、approach 你話想嘅時候，佢哋係咪都會有講一啲？可能聽過你嘅作品嘅一啲即係欣賞嘅地方，或者喜歡你嘅聲音等等，都有聽到呢一啲嘅嘢，即係起碼可以知道我原來行裏面其他嘅前輩等等點樣睇自己做緊嘅嘢咧。 係，即係同埋監製咯，即係個監製會係你嘅嘢嚟嘅咁樣，即係個監製都會知道啊。即係佢唔會揾我做一首 rock 嘅歌噶嘛，即係佢唔會揾我做一啲唔係我平時出嗰啲歌。咁所以其實個合作其實係開心，因為知道。哦 ，X 姐做啲咩類型嘅？咁我覺得呢首歌適合做，咁就俾我做咁樣，之後咁咪舒服咯成件事，即係因為唔係一啲我唔熟悉嘅一啲 genre。 係 有冇問過佢哋其實係從邊一啲嘅作品，或從邊一個階段開始了解，或甚至乎留意到你咧？ 我估真係造星啲跳舞啊， 係。即係做嗰首前傳重新編嗰陣時，咁有一日我都好奇嘅，有時見你啲 story 咧會開一個 Zoom meeting， 好多唔同人喺度，即係咁即係枕住都有噶嘛。其實嗰個又係一個點樣樣嘅？ 係嗰個係我另一個覺得好辛苦嘅一個難處啦，就係咧，其實嗰啲就唔係for自己歌，亦都唔係for香港嗰啲嘅，嗰啲就係我因為係好奇怪，因為疫情咧。就興起呢個 Zoom 嘅 writing 嘅 cam 咁樣啦，咁我就喺上年開始就識咗一班外國嘅一啲 collective， 就係 writer 或 producer 嘅 collective 啦，咁就揾咗我去幫手入去嗰個 Zoom room 度 produce for other artist 咁樣啦。咁但係嗰啲歌其實係我嚟 pitch 嘅，即係做好首歌係我嚟擺喺個 Dropbox 度賣嘅。咁、我過去一年已經做咗三十幾首啦。 哇！ 咁係咁，然後去到呢個位置，其實我依排都有啲 struggle， 就係我做到咁多首歌 mix 埋嘅喎，但又唔可以同人講，因為未賣到嘛首歌，咁又唔可以同人講自己做咗啲乜嘢，呢種心路歷程係辛苦咯。 即係我做咗好多嘢㗎啦，其實，但係就又未大家見到咁樣。 係，咁嗰啲就係同一啲外國嘅一啲 writer 同 producer 一齊合作嘅一啲歌，咁就我嚟 pitch 俾其他 label 咁樣咯。 咁我想知同佢哋嘅合作，同而家你喺香港又接觸香港嘅個 market 嗰種做法啊、思維啊、技術等等各樣嘢有啲咩不同啊？你覺得？ 唔係個個 Zoom meeting 都咁開心㗎， 好老實 有㗎，即係大部分都開心嘅，但係因為其實外國好興 collaboration 嘅，咁香港就比較啊揾咗個曲先，之後再揾個詞，之後再揾個編，即係曲詞編三個角色都未必可能一齊溝通咁樣嘅。但係我做所有嗰三十幾首喺 Zoom 做咧，全部係同時間喺同一個 Zoom 嘅 meeting 發生㗎嘛。咁所以就好多 communication 啦，咁亦都有好多文化嘅差异啦，即係 so far 都开心嘅，但係有啲位都係觉得文化差异得太劲咁样囉，即係香港人好你知㗎啦 ,efficient, 咁之后然后好负责任㗎嘛，即係首歌点呀，但佢哋会好鍾意 WhatsApp 又唔复你呀 ,email 唔复你呀，即係都会有呢啲情况发生嘅，即係唔係话外国人好好呀、 时差啲可能。 即係你 office hour 先嚟搵我啦， 太类似啦，但係其实几有趣嘅，即係呢一年都 push 咗我喺 production 上做好啲囉、因为我本身自己个 background 唔係读音乐出身，即係我个 degree 唔係读音乐出身，咁其实反而一年就同一啲 push 自己同一啲唔同国家人合作，就我觉得代表香港都要、要有翻啲 level 咯， 系， 咁就逼一年都系觉得自己，我谂翻一年前我都唔会做到呢咁嘅嘢。 有冇谂翻转头，即系佢哋去谂一首歌，即系头先喺个合作形式上面有分别啦。有冇一啲可能系佢谂一首歌创作上面都，咦，原来系有一种咁嘅方法去写一首歌噶咁？ 有啊，佢哋通常都会系个 track 行先咯，即系有咗编曲先嘅，之后再 top line 上去。咁因为我做都系跳舞嘢多，咁其实我做亲嗰啲都系啲男团、女团歌多嘅。咁然後佢哋 approach 個 melody 嘅方法都好唔同嘅，因為佢哋係個 track 嗰個編曲行先啦。咁、所以其實係你諗 melody 嘅時候就唔會好似要即係要諗翻哦，其實好可以好 creative 嘅咯。即係我哋譬如我喺香港嘅時候諗嗰啲 melody 啊，要 make sense 嘅。咁、但係佢哋係可以唔 make sense 㗎，咁唔 make sense 咪唔 make sense 咯。即係佢哋會有呢個諗法咁樣嘅，咁就變咗係冇一個框架去框住你去寫歌咁樣。 咁 得意嘅， 三十幾首就，但係而家未買未有啊？ 有一首 on hold 過，但係冇反應咯。即係、不過係每一個 songwriter 賣歌都會經歷嘅一樣嘢咯。即係以為on hold 啦，點知都係冇啦咁樣。即係但係有種即係又唔可以期待得太多，但係你又 keep 住做咁樣咯。 到時有歌買咗嘅話俾我哋聽，我哋 梗係啦， 等我知道有邊一首啊。 梗係啦，我都好希望依一日會 好快噶啦。 Sunrise. I've been dreaming. NCT 第一首派台歌 Flower Town， 先听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37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4180宗，再多一个患者离世，是一个85岁女病人，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记录，患有高血压和甲状腺问题。她上个月曾经因为咳嗽到普通科门诊求医，当时没有很大不适，至上个月28号因为没有胃口气喘到急症室求诊，之后恶化得很快，并进入深切治疗部留医，延至寻日不治。另外有5间安老院舍和1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个案，一共有10个人受感染，50几个同住院友和工作人员需要检疫。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年中人口数字，香港人口臨時數字是7291600人，比去年同期減少121500人，跌幅 1.6%。 2021年中至2022年中有超過110000人淨移出，人口下跌由自然減少和香港居民淨移出組成，期內有113200個香港居民淨移出，比去年同期增加24000人。另外有18300个单程证人士移入。政府发言人补充，疫情和相关防疫要求影响人才流入，当隔离和社交距离措施放宽之后，问题可能会解决。政迁移涵盖香港居民以工作、读书和移民等各种目的进出香港的流动，但当中没有细分的数字。港铁发表中期业绩报告，经常性业务亏损大约7亿港元，中期普通股股息是每股42港仙。对于一个66岁男子在红磡站死亡事件的调查进度，港铁承认当日处理事件的时候跟进和沟通工作有不足，为此感到抱歉。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消息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虹桥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好长，排到去小榄。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富健花园。另外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较早时咧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慢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不过后面近住笔架山花园那段都有另外一宗交通意外的，所以车龙是有待消散。现在龙尾是一路排到去呈祥道近明爱医院。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多缓慢的，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较早时管道内就曾经有坏车拖走了，所以都仲系有一啲车龙啦，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皇后街。另外，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喺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九龙入口嘅龙尾就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你听紧咩歌啊？ 条街热到咁，梗系全新暑假啦！ 无论你听紧咩歌都好，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嘅经典金曲。星期一至五晚12-2，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等我艾力播翻首啱你心水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一之计在于听， 咁啊，今日苏因为今日继续 X A 度啦，咁有你嘅新嘅派头作品 Spaceship 啦。咁啊，呢一首歌咧，咁一開始即係我哋兩個都會估下關於呢首歌嘅嘢嘅。 我覺得咧，我估先，我好衝出嚟添，唔好意思，因為真係好有衝勁嘅話。去聽 Spaceship 嘅時候咧，我覺得你應該 reference 咗好多唔同一啲電影啦、電視劇啦、一啲可能 let's say Discovery Channel 啦，唔同或者甚至乎唔同音樂作品對於宇宙嘅一個詮釋啊。因為其實你講可能一個可能太空嘅感覺的時候，你要找那種聲的質地到底是怎可以是很不同的嘛。即例如 David Bowie 那些可以很科幻啦，很緊要啦。 Christopher Nolan 那些 是啦是啦，可以甚至乎可以很巴斯光年都得的嘛。那我想你就是去想的時候，為什麼會找一種那麼 mellow 的聲音，那麼夢幻的聲音，你就應該可能 reference 了很多不同類型大家對太空的想像，然後再去切合你自己本身想的主題，先去決定了用而家呢一種嘅聲音嘅， 咁我估埋你再 keep 啦。 好啊， 即系呢一首聽落去好 dreamy 啦，咁我好夢幻，就咁聽會可能有一種即系都好似幾開心嘅即系感覺 ，melody 上嘅喎，淨係，但系其實再細聽歌詞，好似有種灰心喺裏邊啊！即系我會直接比較係 flower town， 可能因為 MV 個草地令我諗起 flower town 嘅草地啦。好似係咪呢一首歌對於你嚟講就係、我兩年啦，我由 flower town 嗰、那個。比较单纯直冲的少女到而家经历了很多嘢之后，我都是要逃离，即有些嘢原来改变不到，有种灰心喺度。我觉得呢首歌是有一个咁嘅情感喺里边嘅。 啱晒啊，两位。 哦哦， 我讲咗阿斌啦， 係啊，因為其實嗰個 reference 係其實點解波成話係有種 dreamy 嘅感覺咧？其實咧，我 approach 呢首歌嘅時候，我係用一個外星人嘅角度去 approach 呢首歌嘅。 嗯， 因為我自己寫親啲歌都係我好少寫感情嘅歌噶嘛，即係我寫親嗰啲歌都係我自己對個世界嘅一個感受，對呢個人際關係嘅感受同埋啲想法啊呢啲嘢啦。咁我嗰時就一係上年寫嘅咁。同埋，因為我上年做咗 bedtime story 啦，咁就係講啲壞事咁嗰啲嘢，咁我就嗰時就想有首新歌喺 bedtime story 度唱嘅，咁所以就嗰時其實已經做好嗰首歌噶啦。咁、 嗯、 我就諗起其實因為依兩年或者呢幾年啦，即係都開始睇到世界發生一啲好荒謬嘅事情啦，即係無論係香港又好，喺其他地方都好，即係譬如戰爭啊，即係環保議題又好，乜都好啦，即係就覺得。咦，有啲灰喎、 哦， 咁啦，咁所以我就諗緊啦，用外星人嘅角度去寫呢首歌，因為外星人佢一定係比我哋年紀大嘅，即意思係可能佢已經喺地球幾百年㗎啦，咁佢睇到科技嘅進步，好似人類都進步緊，但係其實佢亦都可能親眼目睹過人類嘅歷史不斷重複啦，咁所以就係用呢一個角度去講。我的灰心啦，同埋，但系又我又唔想听我的歌，其实我唔想带俾负能量俾呢个世界嘅，咁所以我喺编曲嘅 approach 就想 dreamy 啲，因为我都想有一个少少嘅 hopeful 喺度咯。 因为譬如听到一啲percussion 啲鼓，其实都会用一啲系比较即系打得好似散啲、轻啲嘅，系咪呢啲都要 adjust 去配合嗰种 dreamy 感觉咧？ 我想成首歌系唔咁癫嘅，即系我想系临。臨身少少啦，嗰、那個其實係點解用 dreamy？ 其實我有少少睇翻啲 trend 啊，同埋一啲譬如當外星人，即係 storytelling 嗰方面，就係個外星人可能都聽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嘅歌、Y2K 而家興 Y2K 嘛，咁其實個 MV 都 Y2K 嘅。咁其實 Y2K 嗰樣嘢就係我自己理解啦，就係當時二千年即係科技突然間發達啦，咁其實嗰時嘅大家係好。對個未來嘅幻想係開心嘅，即係有種 hope 喺度。咁所以我就想首歌好似 retro 得嚟，其實對一個未來嘅幻想，其實都係有種 hope 喺度。所以編曲上咧就用咗少少一啲所謂復古 retro 啲嘅一啲鼓嘅聲去做個底。咁、但係其實都係用翻我而家2022年我自己想要咩聲都擺咗落去咁樣咯。係啊。 除咗即鼓之外咧，其他嘅 part 即其他 part 啊，跟住可能有啲好似長期有啲浸住喺度托住。成首歌嗰啲又系一啲点样嘅声音选择咧？ 嗰啲其实就系好似个外星人咁咯， 嗯、 即系我觉得好似喺个太空入面咁样，即系好似好林，即系林白白，好似坐喺个梳化入面好舒服个，但系讲起一啲唔开心嘅嘢，咁所以呢样嘢就好似大家 embrace 咗一啲唔好嘅嘢，然后生活继续落去嘅一种感觉咯。但系就系点咧？咁作为人类，即系咁系重复紧，咁点样咧？咁呢个就系我嘅对呢个世界嘅一个问题咯。咁、所以其实系我自己就想有啲 hopeful 喺首歌入面。但其实讲真的，我而家呢个 moment 都冇呢个答案噶嘛。咁、但系就我就讲咗啊，呢、這个世界就系咁噶啦。咁我哋唯有自己起一个太空船啦，太空舱去保护自己啦。我哋个太空船入面可以系一个好林白白嘅梳化，可以系好舒服嘅，即系大家系冇 bad vibes 喺上面嘅，即系我哋要。即系要自己 take care 自己咯，喺个太空船入面。 咁嗰时demo 嘅时候系一个即系一开头啦，最初型个状态，只歌系咪未加或者未拣咁多声音，系可能一个比较旋律 base 嘅嘢开始先啊？嗰时 呢首歌就两边一齐做嘅，咁、我系差唔多同时出嚟嘅嗰个编曲，即系编曲嘅框， 系 同埋个。個歌嘅 melody，、即係差唔多同時咁就 頭先都講過咧，即係佢揀一啲好 melody 嘅聲音咧，好 dreamy 嘅聲音嘅時候，其實因為可以有好多款喺 library 嗰度揾得到咁啊，你係去到一個點樣嘅地步，你先覺得呢一種係好屬於spaceship， 好屬於太空，甚至乎好屬於一啲外星人嘅聲音，係當時係揀咗幾耐啊？ 哇！有啲就揀有啲扭出嚟嘅，咁我又唔會嘥太多時間去、啊呢、這個好似唔夠 sci-fi 喎、呢、這個唔夠 80s 喎、呢、這個唔夠 retro，、我就冇咁諗，我純粹係成個 overall tenor sonically， 我覺得 我是我的嘢咯，即係會 click 到噶嘛，係自己嘅嘢。 係， 都挨啱啦，咁我就 要叮一下就係呢啲啦。咁 係啦，咁就係啦。 係， 我記得咧，你之前有一首作品就係 Cloud Nine 啦，即係其實都係兩種都係講一啲好天上嘅嘢咧。 我覺得因為係我細細個好中意睇 Discovery Channel 啲太空嗰啲咁就同埋我本身理科底嘅，咁、 哦、 其實都唔係好關事嘅，但係就唔知點解我好中意寫啲比喻係用太空或者用氣象、 嗯， 或者用一啲大自然嘅嘢，譬如 Flower Town 即係大自然 ，Virgo 又係啲星咁樣，即係又係呢啲小哲學嘢，但係又有啲同世界啲元素啲 element 有關嘅嘢，我都好正。 咁除咗睇嗰啲咩 Discovery Channel 啲，有冇系咪都睇啲 sci-fi 电影啊？ 我睇好多噶， 啲 soundtrack 嗰啲系咪都有？ 有啊有啊有啊！ 例如系啲咩嘅？ 我细个就好中意睇即系明珠台嗰啲930嗰啲咧， 明珠930。 系啊，但我系记唔到啲名嘅，即系每个礼拜就睇咯，就睇好多无啦啦跌咗个黑洞，之后对个宇宙好有想象，好惊啊！即系啲 sci-fi 嘅 thriller， 太空嗰啲 thriller 咧，好觉得好正啦。咁我就好中意太空呢个 theme 嘅嘢，同埋我觉得。即係我覺得宇宙萬物係有啲嘢帶俾你自己咯，即係可能係俾住我就哦，譬如我諗啲靈感，我真係覺得有啲能量係俾咗我先會諗到呢咁嘅嘢出嚟咯。 嗯，咁去到即係要唱演繹呢一首歌，咁齊曬嗰啲曲詞之後，咁去唱嘅時候，咁即係嗰個自己處理自己個聲，揀一個咩聲線咁，有冇都即係 test 過唔同 approach 嘅？ 有啊，我覺得因為出咗個詞曲詞同埋個編曲，聽成件事其實有少少 indie pop 嘅感覺嘅，只不過我係用一個電電地嘅方式去處理呢、這個，總之其實我都唔知呢個咩 genre 嘅，即係好似 indie pop 又好似係 dream pop， 但係好似兩樣嘢都唔係咁。 咩都有啲咯， 係咯係咯，咁嗰時就覺得咁唔理咯，我想點唱咪點唱咯，即係呢個就係我自己 X 嘅聲， 嗯， 好任性。 但我特別覺得係唱嘅時候前面可能會跟住個音樂浸住咗啦，叫把聲，我認可能係咪 mixing 上面都有即係個人聲有幾前咁咯， 係咪同埋啲 backing vocal， 我覺得都會有一啲影響喺度。 係啊，因為 mixing 嘅時候咧 ，mixing 就係 JB 啦，咁佢都係一個好朋友，我好朋友嚟嘅。咁咧佢有講過話，佢想啲 backing vocals 咧，即係我掉啲 tracks 俾佢嘅時候，就話嗯好似浸啲好啲啱你首歌。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啲大家即係譬如到去 mixing 嘅時候，佢都會接收到呢個能量，咁佢就用佢嘅方式去話啊，咁啲 backing vocals 好似喺太空度講嘢，咁就話我同佢好 logical， 我哋兩個都 INTJ 啦，我就其實太空唔傳唔到聲嘅喎，是但啦， 好 logical 啊呢下突然之間， 係啊，咁咯，即係都好似好 make sense 咁樣，咁就浸喺度啦。 但我覺得最正係即係個演繹上面去到歌詞最尾咧，即係嗰個浸嘅感覺係少啲，因為最尾啲樂器少咗咧。有一種樂喺裏面，我最尾唱嗰句嘅時候 有惡啊！你覺得惡 嗰啲係咪叫惡咧？即係總之係唔係前面咁柔咯？應該咁啊，剛強啲。 最尾就係唔講粗口，即係嗰就我走啦咁咯，即係唔理啦，唔理啦，咁樣咯。 係即係好明顯個語氣有少少唔同咗。 大概就係、是、嘿。我走啦， 走啦， 系 啊，系啊，系啊，系啊， 拜拜，唔理啦，咁嗰种嘅嘢。咁喺、 啊 哦、最尾，即系你唱呢一段中间，仲有少少一啲好似同个地面 control room 嗰啲人声嗰啲，嗰、那个又系点样嘅 design 嚟？ 嗰个系我攞咗NASA 嗰啲 sample 啦， 嗯、 再 tweak 得少少嘢，因为既然系一首关于宇宙嘅歌，其实真系我呢两年其实好想有首歌揾到佢哋啲 sample 三 sample 可以玩嘅，因为我觉得既然我都写得宇宙有关嘅嘢，咁其实我喺 sound choice 嘅上面都想同呢个宇宙啲关系嘅，咁所以就系讲星空咯，即系个火箭星空咯，即系讲紧哦我走啦，咁拜拜咁样之后就有个countdown 3, 2, 1嗰啲嘢，咁就 系 火箭上升咁咯，即系我就觉得。呢件事好似有少少 storytelling 嘅部分出現，即係我編曲唔係淨係俾個感覺人，而係有個故事性喺入面咯。 係，即係可以描述得到，會知道嗰個位好啦，星空啦咁樣，加埋你個語氣。咁喺呢一個即係 MV 當中啦，咁我自己睇咧，亦都會見到有 Flower Town Signature 嘅個草地啦，係咪真係有一個咁樣嘅諗法，有少少連貫咧？ 係，因為其實首歌個 idea 同 Flower Town 有啲似嘅 ，Flower Town 就係後生啲啦。天真啲啦，就是、有咩事匿埋咯。咁、但系而家就有咩事啊？走啦， 走啦，系啦， 唔使面對嘅有啲嘢，有啲即係有少少覺得咁即係可以大膽啲啦。即係我覺得兩年後嘅我係大膽咗去講自己嘅感受嘅。咁我第一首就係 Flower Town， 就係因為我其實因為我自己睇好多 Wes Anderson 嘅電影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好中意喺 MV 度咧擺啲自己中意嘅嘢啦。咁所以阿嘉豪其實每一個 MV 佢都喺度嘅，咁佢就同我一齊建構 XT 嘅 Visual World。咁我都同佢講，不如今次玩盡啲咧，即係啲顏色可以玩大膽啲。咁就做到呢個 MV 嘅感覺出嚟啦。 Okay. 有啲咩嘢你自己好想都仲擺咗落去個 MV 嗰度啊？ 我有少少講想講，其實係 Flower Town 嘅續集。即係唔係續集嘅，又係有少少 echo 翻，就係即係其實都係喺個草地度。其實我好想講天空同草地，其實就係一個地球。即係就算係一個外星人見到地球，第一樣嘢都會見到天空海洋咁樣。咁就係一啲大自然嘅。咁所以我就好中意喺畫面上 place 自己一啲大自然嘅地方咁樣。 係。而造型上面都有幾個，即係有一個就好似外星人咁啲手指甲長啲啊， 銀色衫啊咁樣啦， 係咪就係頭先講嗰即外星人睇地球嘅嗰個諗法，有一個咁嘅造型啊？所以 係啊，因為個 LV 其實係 kind of 補足我自己個歌入面冇講到嘅嘢嘅，咁樣我覺得。visual 好緊要啦，就因為我唔想覺得好似 MV 其實係幫，即係其實係輔助，唔係輔助，即係副產品我首歌嘅。咁我係想 visual 上都有啲故仔去同翻首歌去平衡咁樣同大家講一啲 message 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個 MV 其實係講緊我係一個外星人啊。我就係 exactly 頭先，咁我就係、咁，但係歌詞上冇咁講噶嘛，咁所以就係補咗呢個故事嘅內容出嚟，就係我係一個外星人，我係想做好多咩好多實驗嘅，嗰啲實驗就係想救個地球咯，即係咁。然後其實個 MV 入面有好多即係 art director 好好咯，佢有啲奇怪嘅石頭啊，係 啊 係啊，嗰啲其實就係暗示緊 XD 其實好中意喺外星度 travel 嘅，然後好中意喺星球攞啲唔同嘅礦物質去。即係有啲 element 嘅元素，啲 minerals 嘅元素去做一啲實驗，然後啲實驗係希望可以令到呢個宇宙變好嘅。 哦，仲有兩個 iconic 嘅 props 就係嗰、那個類似cassette 機同埋嗰個報紙咁，呢兩個都好 iconic 穿插咗 MV 噶。 係，其實報紙其實 Flower Town 都有出現過，但今次就。可以 design 好啲嘅，即係今次就真係 design 咗嘅報紙。 見到歌詞喺上面㗎。 係啊，哇！真係好細心啊。 我諗下你會寫啲咩上面咧？哦，歌詞。 歌詞嚟 啊！你會唔會有啲再 hidden 啲咩？除咗歌詞，我估啊嘛，你睇下。 冇啦。 下一首歌嘅歌名咁樣又放埋， 即 係 你知好多嘢玩㗎嘛。係 啊，即係今次個 MV 係再多啲 hidden meaning。 但係同埋我見到 MV 即係都今次有啲跳舞嘅部分，係咪其實喺揼個 beat 嘅時候都已經刻意度咗一啲位係比較 catchy 少少，就係俾你或者喺 MV 入面有一啲重拍嘅位置可以跳到舞咁樣嘅咧？ 其實呢個係。可能唔未必一定係個因為首歌嘅故事，所以先有跳舞，而係反而係我嘅 artist journey 入面一路諗嘅一樣嘢。咁其實我細細個係有跳過舞嘅。 跳咩嗰陣時？ 我學過八種嘅舞，但係冇一樣嘢叻咯。 八種數嚟犀利， 芭蕾舞、西班牙舞、中國舞等等啦，現代舞咁樣，之後有啲 jazz， 咁即係有啲 hip hop 咁嗰啲啦。但真係。因為我真係手腳好唔協調嗰啲啦，咁但係嗰時我學跳舞已經係初中嘅事嚟嘅，咁但係因為嗰時濕疹得好勁，咁我以前成長即係好 personal 嘅呢個故仔都，因為我細個係好冇自信嘅，因為我成日覺得搭地鐵或者翻學咧，我少少啲損啊紅疹嗰啲咧，我女校嘅度，咁就啲人就望住我咯，咁我唔中意咯，咁但係細個啲嘅時候就覺得，唉，我唔想露面啊，即係覺得自己唔靚啊，咁所以跳舞呢樣嘢係。好 expressive 噶嘛，咁所以我就放棄咗跳舞啦，我就淨係唱歌啦。 哦， 咁我就可以自己寫歌，我自己表達到我自己嘅感受就 OK。咁但係變咗一路以嚟咁大過咗，我一直都對自己嘅皮膚或者對自己嘅外表都有種不安嘅，即係嗰種。唔自信啊，或者係會好多想法，即係譬如我出咗歌之後我要演出噶嘛，咁我有時會，我啲歌咁暗喎。咁我企喺度好啊，定係隻手擺呢度好啊？即係我會諗好多。咦，咁如果咁樣啲人覺得我好奇怪，咁點算啊？即係會諗好多啊！我嘅動靜覺得自己好奇怪。咁所以其實 as a artist， 我係呢兩年都好 即係一路一路學咯，一路譬如拍 MV 啲 movement 嗰啲嘢，其實我諗得 overthink 得太多啦。咁所以係慢慢學去令到自己覺得今次 spaceship 我要跳舞。 嗯，有冇人鼓勵咗你今次要跳舞？係定係自己 ，因為我真係覺得我做 dance pop 噶嘛，咁我真係好，我覺得我好想，其實我自己一路嘅小夢想就係我連我想自己個身體都可以表達到我自己，我直而家暫時表達自己都係做音樂，我係透過 sound choice、透過 sound design、透過唱歌去表達自己，咁但係音樂同個身體其實個關係好大噶嘛，咁我對我自己作為一個 artist 一個成長就係我企上台，我唔會再覺得自己尷尬咯，咁所以跳舞係幫助咗我好多嘅。 咁所以今次又已經揾朋友幫你排舞 ，Emily 係 Emily 啊。 咁所以其實應該開心啊，因為你自己好似 break through 咗一個。 係啊，同埋都即係又貼翻 spaceship 呢樣嘢，就係、是、因為點解係著住 alien 件衫去做，就是、因為我細細個由細到大都覺得自己唔係好 fit in 到一啲圈子啦，即係做嘅嘢都啊病埋喺度寫歌，但我讀 physics， 我考完試，我喺後面寫歌詞喎，即係啲人係覺得做乜嘢啊？ 好熱愛音樂啊！ 係啊，即係我真係。系好中意，即系我都好大声同大家讲，我系好中意呢样嘢啦。咁但系由细到大都觉得自己好似 fit in 唔到任何嘢，咁所以一直都觉得自己系一个外星人嘅感觉。咁所以点解会着住外星人套衫，或者喺个 space 入面跳舞，就系、是、我想表达一样嘢，就系、是、你喺自己一个 space 入面，你系唔需要介意人哋点样睇你。咁譬如我而家做紧个 alien 嘅 dance challenge 就系、是。人哋点睇你咪点睇，你觉得奇怪咁 alien 嚟噶嘛？咁即系就好似 embrace 咗自己嘅身体语言咯。 咁所以呢一首 spaceship 大家会听得到系里边你嘅，好似你嘅心路历程咁样样啦。同埋即系呢首歌都见到喺唔同地方，之前可能系咪 MTV、Disha 嗰啲都有。 系啊系啊，好开心啊！同埋啲商场嘅电视都有。 我见有一段系咪唔系英文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 我上网 search 有好多啲阿拉伯文嗰啲。 唔系阿拉伯文咧，嗰啲系有印尼文。泰文、哦、即系都系东南亚嗰边咯， 有其他地方 系因为今次就揾咗一个我就系上网识嘅一啲诶喺东南亚做宣传嘅人啦，咁即系倾翻，因为我啲歌系英文啊嘛，咁其实就可以 reach out 多啲唔同语言嘅人、地区嘅人啦，咁所以今次都好开心可以 reach out 到即系唔同地区嘅人，因为其实呢首歌都系讲紧世界嘅嘢，咁所以虽然我哋作为香港人都有大家共同嘅一啲感受啦，咁但系譬如呢啲。嘢其实咁宏观讲世界嘅时候，其实大家都似 catch 到件事咁样，咁所以都几多媒体会 support 呢样嘢，我自己都好感恩咯呢件事。 咁所以大家听到即系已经出咗歌两年时间，大家会听到一路以嚟只 XT 嘅作品啦，亦都其实写咗好多歌咁啦，咁所以大家系可以继续留意同支持佢多啲嘅。 多谢 啊，今日多谢同我哋分享啊 ，thank you， 谢谢。 首 XT 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Spaceship 啊。节目时间够啦，听日五点我哋再见，拜拜。